会以良知和政绩去作出选择。赵家贤在太古城西角逐连任，同区参选的有经民联的丁王。天气方面，位于华南北部的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3点，跌554点，总成交金额62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6.6，跌3.6；建设银行6.21，跌1毫；友邦保险77.5，系跌2.9；新上市的中国飞。学系报7.29，盈富基金26.7，跌5毫；中国平安90.95，跌1.45；汇丰控股58.3，跌7.5；港交所240.8，跌6.6；工商银行5.61，跌1毫；中芯国际10.26，升5.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066，瑞士法郎7.905，澳元5.361，加元5.912，新西兰元5.014，欧元8.624。每百日元对港元7.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94美元，卖出146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有關港鐵嘅消息先啦。咁啊，港鐵各線除咗機場快線、輕鐵啦，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會喺今晚11点就結束嘅。咁啊，至於而家車站嘅情況係點咧？咁而家所講嘅車站咧係已經關閉咗嘅。咁啊，包括有旺角站、宝林站、坑口站、将军澳站、东涌站，而家都系关闭咗噶啦。咁啊，线路方面咧，荃湾线列车服务就回复正常，但系咧列车系不停旺角站嘅。东铁线服务继续暂停，西铁线咧就兆康站至屯门站服务亦都系暂停噶。咁啊，因为路面嘅状况关系啦，咁所以港铁嘅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咧，亦都系不能提供噶。咁其他路面情况，之前咧就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就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之前就全线封闭，而家咧就部分行车线咧可以通车，不过部分行车线咧都仲系受到阻碍，不能够通车噶。咁啊，经过时间咧，大家就小心啲啦。咁另外有中坏车事故喺观塘绕道嗰边嘅，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冇挤塞。咁但系经过时间咧，大家都系要小心啊。路面状况方面咧，九龙区都比较多噶，咁啊包括窝打老道联合道交界啦，七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联合道近住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至窝打老道，卫理道咧就不能转去加士居道，公主道都系不能够转加士居道嘅，西九龙走廊嘅车辆不能转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都不能轉去加士居道天橋，新界咧主要就係吐露港公路就比較嚴重啲，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學至科學園嗰段咧，而家來往方向咧都係因為有啲道路狀況就不能夠通車噶。仲有就係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啦，同埋屯門鄉事會路及杯道路嘅交界，仲有振環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啊，隧道方面咧，暂时所有隧道都正常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 先嚟到下昼嘅3:09，先问你嘅有呢一首嘅作品啊，2015年中氏兄弟写嘅。当时呢首歌就系写俾中文大学嘅学生，希望佢哋永远都唔好放弃有希望。今日放住喺所有嘅大专校嘅学生，都有一种嘅共鸣啊！ 你说你爱这朵花。绽放的优雅，我说我爱这幅画，内在气质高雅，天天洒水为了种花，发现种子一早在野地里努力萌芽，今天花朵像美丽秀画，点缀心中的家，擦亮身边的他。你却似未种的花，暴雨中转化，我也似未绘的画，为理想何而吗？当初的起跑点，现在已成碎片。当初的小伙子，愿望却未变，努力面前。当初的小种子逐渐向上发展，即使崎岖生疏，信念始终不变。碎片，当初的小伙子愿望却未变，努力面前。当初的小种子逐渐向上发展，无惧怕，迎着困难挑战。一朵花，一幅画，实现昨日理想，信念。天真的一颗心，现在也未变，豁达自然。一朵朵的鲜花，茂盛天地散开，离目标不远，自由定会遇见。当初的起跑点，现在已成碎片。当初的小伙子，我心现在也未变，豁达自然。一朵朵的鲜花，茂盛天地散开，离目标不远，自由定会遇见，定能面对改变。地球定。

介绍俾你嚟自香港呢一队嘅乐队，可能系我谂多咗咯，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正正就系回应紧呢一个嘅时代。佢哋嘅名字叫做 The Hurts， 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末日快车》。这个作品都是来自一队的组合，1986年推出的这张专辑，形容的都是有一种末世那种的感觉，那种的画面。作曲编曲有刘宇达、填词陈少琪，来自达明一派有这一首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乱》。 在远方一线，已没有笑面，绝望在肺腑一片，大地受了战乱，繁星远望已看不见，这世间原是爱，欲望令它掩盖，战火中难复载，遇着旧有那真爱，消失去，再剩了畏惧，面上没有了生趣，活着在暗受罪，晴天已在我记忆里，隐隐下泪，悲痛灵魂在永伴随，寂静被炮火粉碎，这世间原是爱，欲望令它掩盖，战火中难复再，着旧有那真爱，这世间原是爱，欲望令它掩盖，战火中难复再，遇着旧有那真爱，这世间原是爱，欲望令它掩盖，战火中难复再，遇着旧有那真爱。 最黑暗的时代之后来的会是什么呢？陈奕迅有句歌词的，抬头吧， 灯会破灭，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冰会哭热， 倘可苦涩，难跟他变态，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打妖怪，先要做人去。首先祝你心里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原谅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非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相信都接到了，相信爱你便能飞，黑暗过后会是神器。新的半钟之前，我们有林义文最后的信仰。 可以战败，不可收买，信任会失败，从来未信牺牲尊严，竟可跳出魔界，斗命长多出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下午宣布，因应当前同可预计的交通状况以及学校汇报，全港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将会在明日停课以策安全。教育局表示，一直以学生安全和福祉为首要考虑，会继续跟进明日和往后的最新发展。又说社会连日受到暴力示威者广泛破坏，制造危险的路面情况，有保姆车被恶意破坏，亦都有学校遭受不同程度的威吓，情况令人齿冷。局方强烈谴责故意危害学童安全、剥夺学生学习基本权利的行为。局方又强烈呼吁示威者立即停止暴力行为，让学童安全翻学。对于有教师工会不谴责暴力示威者，更加将责任推卸给警方。教育局认为有关的言论有违教育工作者应有的专业态度。防暴警员中午沿住九龙塘联合道斜路向浸会大学方向驱散，制服至少一人。下午两点过后，大批示威者继续在大学校园外设置路障。在联合道和联福道，示威者搬出大量的砖头和竹枝，设置成路障堵路。亦都有学生由浸大校园内搬出大型胶板，放置在行车线的中央，车辆现时无法驶入有关路段。在联福道旁边的驻港解放军军营闸口有解放军驻守，部分人员持枪戒备。中大二号桥一带下午仍然有不少人留守，包括中大学生和其他院校的学生，气氛平静，不少人在现场休息，有人搬运凉水等的物资。除了中大二号桥之外，示威者亦都在一号桥设路障并搬动砖块，有人尝试拆除港铁大学站的设施，以及用杂物堵塞车站出入口。理工大学表示，为了保障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宣布取消明日至今个月17号的所有课堂，各学系会按情况为学生提供网上学习支援。 一批防暴警察在中环交易广场外的行人天桥和平台驱散人群，在天桥上至少制服三人。一个未知是不是便衣警员穿着恤衫的男子在人群中扯着一个女子的衣服，防暴警察随即将这名女子制服，另一名穿着灰色衫的男子亦都被制服，几名警员将他按在地下，男子头部流血，他被警员反转身并以索带绑上双手，有一名女子上前为他止血，男子随即被带走。警察驱散人群期间，有不少穿着西装的人士围观，警员手持胡椒喷剂指向在场人士，要求他们散去，但围观的人没有理会，继续指骂警员，并不时同个别的警员对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0点，跌551点，总成交金额67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6蚊，跌4.2；建设银行6.21，跌1.1；友邦保险77.65，跌2.7；新上市的中国飞鹤系报7.3；盈富基金26.65，跌5.5；中国平安91蚊，跌1.4；汇丰控股58.3，跌7.5。港交所241.2，跌6.2；工商银行5.61，跌1毫；美团点评95蚊，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5，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13美元，卖出1,46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又同大家更新一下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啱最新收到咧，就系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就陆续回复正常，但系将军澳站坑口站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列车系不停呢两个站噶。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就陆续回复正常，但系坑口站仍然是需要封闭，将军澳站都是不能够通车的，咁即係话会经过嗰度就算㗎啦。咁仲有以下一啲车站呢都仍然是关闭嘅，包括旺角站、宝林站啦、东涌站，而家仍然是关闭㗎。咁路面方面呢就九龙区，咁观塘道呢就因为有啲道路事故近住开源道，而家观塘道东行咁近住开源道至到牛头角嗰段呢交通就比较挤塞㗎。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咁近住开源道咁至到牛头角嗰段呢而家交通就比较挤塞嘅。而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之前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嗰度咧就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多车啲嘅，经过时间小心啲啦，或者靠翻尽量靠翻右线行啦。仲有咧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受阻嘅，经过时间都系要小心啊。咁至於新界方面啦，新界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州花園至到米布隆段咧係多車嘅。丁九橋去屯門方向交通較為繁忙，因為之前橋面段咧曾經有壞車事故，壞車就走咗噶啦。咁道路狀況方面咧，港島而家加咗個新嘅，就喺薄扶林道嗰邊嘅，薄扶林道介乎士美飛路同埋潘咸道。咁經過時間就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

从高给爱。 第一首梗系林宥嘉《话语更坏》，由6月9号去到今日11月13号，超过五个月嘅时间。呢首歌名就系我最深切嘅体会。但我依然请求你唔好对呢个城市失去信心，因为呢度仲有好多孩子，仲有好多小朋友。他们应该对他们的未来是充满了想象的。之前看到网上呢讲到说97年出世的小朋友到底要怎样面对他们的成长。 风扬起了你的黑发，你不经心地摔过鬓角，笑可以天然地飘洒，心是一地草叶唯一的家乡，是我从不能朝阳的远方。哦，夜晚里含泥土的气息，纯然原始的粗 台湾的女神啊，张元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难过的孩子》。

轻抚你。 致少年时代，主唱是古巨基，作词有林夕，作曲是方浩文。歌词当中有一句讲到，从前全为怕考试渴望能大个。下一句是，今日我偏担起更深功课。我哋而家啲年轻人的而且确面对紧一道好深嘅功课。最起码系已经到中女嘅我系解唔到嘅功课。咁旁人系咪有咁多资格可以指手画脚呢？跟住有魏如萱作品，歌曲名称叫做《Don't Cry, Don't Cry》。时候，佢话想送俾孤独城市当中每一个受伤嘅灵魂。今日我想送俾香港每一个受伤嘅灵魂。 不是怕被忽略，是过分渴望。 城市其实应该挺热闹的， 但我想这五个月以来他真的受伤。之后这首歌我想送给这个受伤的城市，都回应之前话语更坏。入面有句歌词叫做别干等美丽的新世界，如果之后有个美丽新香港，它应该是怎样样的呢？ 自你决定问了走以后，没人知我有多难受，再没勇气在派对逗留，碰见朋友不敢问候，自你远去不再回头，青山绿水不再依旧，再没有早起身的理由，像没可安睡的枕头，这世界只有一种享受，就是没有你的时候，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球，就当我在外地旅游。 最后拣你买 Little Airport 的美丽新香港，不如一起幻想一下，等大家都有个新希望。 灵魂要令我学识奋斗，但我只懂得荒谬，这世界只有一种享受，是你不在身边的时候，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盘，就当我在外地漂流，我痴意走到尽头，为何还要担忧，这世界也不是我的。 大约1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7点，跌537点，总成交金额7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2.4；建设银行6.22，跌9仙；友邦保险77.75，跌2.6；新上市的中国飞学系报7.4，中国平安91.4，跌1蚊；盈富基金26.7，跌5毫；汇丰控股58.25，跌8毫；港交所242.2，跌5.2；工商银行5.63，跌8仙；美团点评95蚊，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059，瑞士法郎7.899，澳元5.36，加元5.91，新西兰元5.017，欧元8.6168。每百日元对港元7.1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12美元，卖出1,46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啊机场快线嘅消息先啦。咁啊收到最新情况咧，就系机场快线喺夜晚7点起咧，只会提供来往机场同埋香港站服务，直至到全日服务结束嘅。七点起啊，机场快线正系提供来往机场至香港站嘅服务，直至到服务完毕。而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6点起咧就会暂停嘅。而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维持正常。咁啊，其他铁路方面咧有个最新嘅轻铁嘅消息啦，轻铁505、614、614P、615。705、706、751、751P、761P 线咧系暂停服务，507线要改道，不停屯门至兆禧站，610P 咧亦都系改道，不停塘芳村至到元朗门站嘅， 615P 就维持正常服务，特别路线505就会来往三圣同埋屯门码头站，途经风景园、屯门泳池同埋兆禧站噶。咁另外有啲港铁嘅站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嘅，包括西湾河站、旺角站、坑口站、将军澳站、东涌站同埋屯门站噶。咁啊，西湾河站嗰度咧就因为有啲特别事故啦，咁啊而家港铁咧就列车不停西湾河站噶。服务安排方面咧，而家荃湾线列车服务就回复正常，但系不停旺角站；将军澳线服务亦都系回复正常，但系不停坑口站同埋将军澳站；东铁线继续系暂停服务；西铁线兆康站至屯门站嘅服务系暂停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咁啊，至于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新界方面呢，而家屯门公路去呢个丁九桥吓，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金竹角一带咧，而家交通系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裕民坊嗰段咧，来往方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段咧，约道附近一路去到界限街咧，而家都系车多噶。较早前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嗰度慢线又坏车阻路，仍然系多车。咁另外，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对开一段咧，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路面状况方面咧，讲下新界区先啦。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大部分嘅路段咧，仍然系受到阻碍，行唔到车噶。屯门乡事会路近住杯道路，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镇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都系有道路状况。九龙方面咧，就窝打路道联合道交界，七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观塘方向，联合道近住浸会医院，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至窝打路道。同埋呢个何文田，而家何文田嘅卫理道嘅车咧就不能够转去加士居道，公主道嘅车都不能去转去加士居道，西九龙走廊车嘅车辆都系不能转去加士居道，仲有就系渡船街、佐敦道嘅车不能转去加士居道天桥，港岛就北打街近住德富道中至到皇后大道中，同埋江乐道中近住康乐广场都系因为有啲道路事故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咧不能够通车啦。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揸车咧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要踢走肥胖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对付耐药性细菌，除咗善用抗生素，仲要揾你哋帮手，勤洁手就系最好嘅帮手。护理病人前后食嘢或食药之前，咳嗽同打乞嗤之后，都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洁手。洁手时要搓手最少20秒。去完厕所就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善用抗生素，加埋你哋勤洁手，恶菌就冇路走啦。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洞悉光引致疼痛，明明当天跟你相拥，不知光线沉重。不管刺眼望着谁人在远方前面，空气失重，你没离去，旁观给我的痛。触感引致剧痛，明明青春多次失落，天生一贯愚勇。多于你背后，从来没有惶恐，而我知觉在流动。 的痕迹枯黄变旧，肌肤再次薄透，终于我便痊愈，在光线下柔软很多可以自救。 好多歌咧都会令到你感动嘅，可能唱歌嘅人有好多首都会令到佢哋流过眼泪。但系过呢几个月以嚟，令到你流眼泪嘅系音乐啊，系电视你睇到嘅画面啊，定系一啲刺鼻嘅气体啊？刚刚听咗嚟自黄淑曼呢一首嘅作品。之前词人话咧改歌名系好难嘅，刚刚歌手嘅歌名咧叫做《光》，人字疼痛。 也知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当他朋友，当他朋友，尽对中我不回首，却不放手，恋恋不舍这个伤口，也知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多年忧，我多年忧，到最终我不能够看穿与否，奄奄一息找个出口。河水震开双眼，夜空多灿烂，脉搏线一拍，而欠缺资产，灵魂作战离别这副躯体，流动的银白色白光体，谁知终。 播歌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这半个钟就去到向一些歌名去到做一些致敬。找你有吴雨霏这首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复活》。 明晨应该去草原流浪，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是对望？ 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游了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放野和人类对抗。听到心底呼叫了，齐来除下五六寸帐，跟我叫嚣。喝杯香槟先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大笑。天生孤孤如狼孤，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遗忘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完完夜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狼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太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盘完全无声化。想因他善良到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抛低我，天生孤孤如狼犬，安于失先知着我，荣辱最好抛低我。天生孤孤如狼藉，恶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抛低我，天生孤孤如狼不肯归，便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微笑，今天起不要扮傻。其实要走不止我。 填词人就会将他们的信息收在歌词里面。今天我们试试将这个信息在这些歌名找出来。先来听过有几首的作品。黄素曼的光引致疼痛。跟着有吴雨霏的复活。刚刚听过来自邓小巧香槟女郎。跟着我们有谢安琪。作品名称叫做港女的幸福星期天。 在茶餐厅西多心默契，独明周地一七四六期，并和知己讲起各先例，共谁一起，然后趁住假日年下午亦唱 K。想好好收一收水晶甲，已经接近褪色，想好好敷一敷保湿乳，又益美白去净，再到处困一困，有道无情力 先攻占西武，再杀埋街铺去皇室堡抢减价货。如若行都攰，停下来按摩，再起身搏过。突然早起，花一周或未，漫游中区欣赏阿玛尼，或留家中煲碟睇出戏，赖床不起。做完几天，早筋竭力疲。任何港女都想这一期，并无惊喜，不必太传奇，任由心地随便多没禁忌，凡事自在兴起，平淡却是最美。游中区欣赏阿玛尼，或留家中煲碟睇出戏，赖床不起。做完几天，早更竭力疲。任何港女都想这一期，并无惊喜，不必太传奇，任由心底随便都没禁忌。凡事自在兴起，平淡却是最美。新地我等你。 呢一种嘅星期日几耐你冇试过啊？有嘅，你都有行街嘅，但系行嘅地方可能唔同咗，行嘅心情会唔同咗。有嘅，你都有买嘢噶。买嘅嘢可能唔同咗，你都有花费噶，花嘅钱喺唔同嘅地方。 听呼喊声不绝耳吗？这心痛怎消化？难道若说怕，就会停火吗？火擦身伤势重吗？还是强撑吗？但怕你没法回家，困于这街道上断续，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成衰留在我血脈身体里，任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 刚才那首歌是讲港女的，过去这几个月你会不会都是想下香港是一个什么的地方，香港的价值又是一些什么的价值呢？ 像是拯救我家，看画面多优雅，时局在变化，道理有偏差。痛哭快失声似哑巴，流泪来记挂，为了你奉上白花。困于这街道上团聚，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成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任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仍然坚持，爱纵使不都是我们会幼稚。 四点半钟之前找你，全名叫做香港人。 在网络上面衍生出来的这一首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和你飞》。 已经在一夜未能睡，置身这荒诞岁月里，抹干眼泪行下去，要凭两手擦身壮举。有种爱超越限期成碎，连系你我内心交水。暴雨打，狂风吹，与你共进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防暴警员下午大约三点半在大埔太和路大埔警署对开，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现场烟雾弥漫。现场所见部分的路段的路口被示威者以杂物堵塞，车辆无法驶入。大批持长枪和盾牌的防暴警员先后举起蓝旗和黑旗，警告示威者不要投掷汽油弹和砖块，之后向示威者方向施放多枚催泪弹，示威者举起散阵防备。港铁表示，由于车站设施受到破坏，港铁线西湾河站已经暂时关闭，列车不停西湾河站。另外，荃湾线和观塘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但旺角站仍然关闭，列车不停旺角站。将军澳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但将军澳站和坑口站仍然关闭，列车不停这两个车站。西铁线来往红磡至小康站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但屯门站仍然关闭，列车不停屯门站。东铁线列车的服务仍然暂停，东涌线的东涌站亦都暂时关闭。港铁表示，因应机管局和政府的要求，今晚七点起至到尾班车，机场快线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下午六点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的九十分钟。港铁职员联同机管局人员将会在香港站检查乘客的机票和旅游证件。多名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大会口头质询的时候，批评警方在示威活动拘捕市民期间使用过分的武力。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说，民主派议员的说法不反映事实，指出有被捕者挣扎，亦都有人成功逃脱或者有人抢反，警员要采取适当的武力控制。民主党议员陶谨申随即说，有被捕人士受控之后，警员依然用警棍击向被捕人士的头部。另一名民主党议员许志峰就说李家超讲大话。李家超回应说，只是提及警方面对的情况。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要求李家超承诺不会引用紧急法延长被捕者的拘留时间。李家超说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许志峰是区议会中西区中环选区候选人，同区另一个候选人是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黄宗伟。陶谨申是油尖旺区奥运选区的候选人，同区另一个候选人是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李家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二十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二十五度，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二十五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1点，跌493点，总成交金额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2.8；建设银行6.21，跌1毫；友邦保险77.75，跌2.6；新上市的中国飞鹤系报7.44。 中国平安91.45跌9.5，盈富基金26.7跌5，汇丰控股58.25跌8，工商银行5.62跌9仙，港交所242.2跌5.2，美团点评95.0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09.14，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4，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跌200，港金现价报13,630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93美元，卖出1,4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各线除了机场快线、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喺今晚10:00就会结束噶啦。机场快线方面，7:00至到尾班车，咁啊只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6:00就会暂停嘅，香港站就正常。咁另外有啲港铁嘅站咧，而家仍然系封闭嘅。咁啊，包括有西湾河站啦、旺角站啦、坑口站、将军澳站、东涌站同埋屯门站嘅。线路服务方面咧，荃湾线服务就回复正常，不过咧系不停旺角站嘅。将军澳线服务亦都系回复正常，但系列车咧系不停坑口站同埋将军澳站。东铁线就服务仍然是暂停，西铁线咧兆康站至屯门站的服务亦都是暂停的。咁啊，仲有咧就系轻铁啦。轻铁方面咧，轻铁嘅505、614、614P、615、705、706、751、751P、761P 嘅线路嘅服务咧，而家亦都系暂停嘅。咁至于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就报告九龙区先啦。九龙咧，观塘道咁啊，近住裕民坊嗰度咧有啲路况啊。东行线近住开源道咧就比较塞车，反方向都系有少少塞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观塘道近住裕民坊嗰度，因为有啲路况，咁啊，东行线就比较塞车嘅。之前咧，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头先都几多车噶，而家坏车走咗，交通回复正常。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就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咧仍系受阻噶。至于新界丁九桥去屯门，咁啊，而家桥面一带去到金竹角咧都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暂时系正常。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两位徒弟考下你，有火啊点救啊？ 有火啊，梗系用水救啦，师傅。 系师傅教落，唔同嘅火源要用唔同嘅方法。你长大啦， 咁天拿水同埋松节油要放喺边啊？ 梗系放喺就手嘅地方啦。 师兄你长大啦，盐物品啊要好好保存先得噶。 你两个都长大啦，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加埋有佢。 小心处理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海俊杰。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就4:38，嚟到阿琼呢个部分，听到吉他都知道是一啲台湾小清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妈妈，请不要担心》。 如果，请你跟我妈妈说，妈妈，请不要担心。 想走进去，警察说不行。乌卡里里的仙牛是金属地，这里不能带武器。我什么都没带的想走进去，警察说不行。你的头脑太锐利，你的脑子就是武器。我问为什么那些大人平常可以进去，警察说，警察说，因为那些在这里上班的大人头脑里都没有装东西。请跟我妈妈说不要担心，如果今晚他们把我抬了出去，送进了警局，主播请你跟我妈妈说，妈妈请不要担心。就像你曾经保护我一样，我会保护我自己。等天亮了，等天真的亮了，我就会回家看你。 简历这一首作品是自王玉君与时间乐队，是一位台湾的独立音乐人来的。这首歌有些特别的，是台湾一位诗人，他叫做罗书君的作品。之后呢，王如君呢就同埋时间乐队重新为他编曲，成为了这一首歌曲。而这一首诗呢，是写给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的。在这个时候摆在香港，我想有一样的地方来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妈妈现在是不担心的。不想妈咪担心可以怎样呢？那今晚记得早点回家。其实我想跟你分享这首歌的歌词的。歌词当中提到，他说其实妈妈，我今晚完了之后就会回去的了，请你不要担心。因为其实如果我打到给你呢，反而可能是因为我回不到家。历史总是不断重现的。刚才说了，现在一定是没有任何一个妈妈是不担心的，即无论你的小朋友几大都好，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妈咪都是担心的。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床，我们都是 向世界的桥，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溜溜面大大，还提示半脸长长，白发靠我们心上，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 紧嚟苏打绿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早点回家》。呢只歌咧系喺写喺春嗰张专辑当中嘅，希望香港嘅春天都快啲翻屋企啦。 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步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记得早点回屋企。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家这个概念一定要血缘去分的话呢，就太窄了。家可以是任何一个给到温暖你的地方。而在我心目中呢，我是有第二个温暖的家的。那个家叫做香港中文大学。是啊，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 我像个孩子一样嬉戏在城市浪漫的家乡，放任脆弱去赤裸对话，我经常沉溺幻想，他讽刺人生还如此温暖，让我能看清晰自己的模样，好强的我并不坚强，我只是不怕痛笑着受伤，请容许我在明天温柔的狂妄，在雨天奔跑，听见心跳轰隆作响，我总是太好奇未来多漫长，也不放弃让真心放大，请容许我强悍的手擦，在晴天凝望最初的我，现在怎样？我知道真实人生有风有浪，纵然有沮丧，我也不怕。 跟你徐佳莹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别怕》，而中大这个家呢，教我最重要的一样嘢，就是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给你的每一个挑战。 经常沉溺幻想，他讽刺人生还如此温暖，让我能看清晰自己的模样。好强的我并不坚强，我只是不怕痛，笑着受伤，请容许我在明天温柔的狂妄，在雨天奔跑，听见心跳轰隆作响。我总是太好奇未来多漫长，也不放弃让真心放大，请容许我把昨天强悍的收藏，在今天凝望最初的我现在怎样。我知道真实人生有风有浪，纵然有沮丧 不是说啲老人家都喜欢讲旧事嘅，我都想同你讲下我哋中大旧事嘅啲故事。 没有城市的霓虹，极度的找寻自我，对于欲望的渴求，如同地球污染那么多，总要等到我二十二才想扭转过去。生活总是不停地挥霍着自以为精彩的虚掷一空，我还在想通。 假如棉花糖啊，台湾的一对乐队啦，那个名称叫做二十二，二十二个年纪，有啲人以前嘅人咧，应该正在喺大学中享受你嘅大学生活，但系最近有一个二十二岁嘅大学生，科大学生就咁离开咗呢个世界。有时你发现二十二系一个好奇妙嘅数字。 时间飞进去不懂失望时期太落空，青春的气味太浓，谁带走我所有的寂寞。于是等到我二十二开始逆风努力往前走，回到土脸才感受到这世界诉说着伟大的梦，有残缺的我说那就飞吧，我的天马行空，相同天空有着不同的梦，平凡的和特别说被口被糟蹋的同样苦衷，那就飞吧，我的天马行空，反正眼泪是故事是我自己感动，就是感动故事的全剧终，没陪我疯狂的我 十二岁嘅时候，你明明已经成年咗噶啦嘛，但系其实咧，你发现你现在呢个世界充满咗迷惑，对你嘅前途充满咗迷茫，但系同一时间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幼稚嘅小朋友嚟噶，正正系咁嘅年纪啊。 正正就是在大学有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心态啦，你会发现大学那几年真是挺重要的。好像我昨天跟阿一聊天啦，师兄祠堂的阿一，咁佢就话喺中大嗰几年咧，系佢人生目前为止最开心嗰几年。同样都系中大旧生，本人表示非常认同。其实我谂唔单止中大嘅，唔同嘅学校啦，小学、中学、其他嘅大专院校，甚至乎系讲紧香港呢个地方啊，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应该系有唔同嘅意义嘅。 身在陌生的地方，镜头变成了刀枪，耳语变成了真相。吉他告别了肩膀，诗人接受了边疆，我们活在巨大边疆。幸运的孩子爬上了殿堂，成果代价都要品尝，单纯的孩子是否变了样，跟着游戏规则学着成长。轰轰烈烈的排行，沸沸扬扬的颁奖，跟着节奏我唱你市场，当时成变成战场，三千买进多少理想，回想这一场稀薄的希望，走着钢做我的钢枪，伟大和伪装，灰尘或辉煌，那是一腔之歌，我是一线曙光。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默默地让这声音和我心交响，就算会有一天没人与我合唱，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个尚未崩溃的地方。歌手接着销售量，记者追逐天际，没有谁比谁更善良，不论天好或天亡，不论小兵或老将，虚张声势都要苍凉，期待着彩虹，所以开了窗，窗外只有灼热闪光，所谓的彩虹不过就是光，这心海透明，终究折射希望。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默默地让这旋律和我心交响。就算会有一天没人与我歌唱，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歌声。 拣嚟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送俾你心目中嗰一块好重要嘅地方，亦都送俾我哋共同嘅香港。 默默地让这旋律和我心交响。 今日说到音乐时间差不多， 至少在我的心中自己为自己鼓掌，每个孤单， 希望每个香港人都平安。